for your hard work, your energy and commitment to sport and the Olympic values. And congratulations for such exceptional presentation. As in every Olympic competition, however, there can only be one winner. 你们对推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Find out who this winner is.May I ask, 不过大家都知道，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当中，只能有一个获胜者。那么谁将能够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权呢？ The envelope from the chair of our scrutineers, Mrs. Nicole Roberts. 现在我们有请来自马来西亚的首位获得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的选手尼寇先生，把信封交到我的手里。现在接过奖牌，接过这个信封的这一位，就是马来西亚籍的，冬奥会奖牌获得者，尼寇。 我们可以看到，尼寇先生已经将信封交到了巴赫的手中。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As the honor to announce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Games 2022. 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城市。 北京。 北京。赢了。 而北京也因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对， 现在巴赫主席 我们真的是又开创了历史啊！我们看到现场我们北京奥申委的这些代表委员们拥抱在了一起，我已经掉眼泪了。陈老师也哭了啊，真的是太让人激动的这一刻了。 非常感谢今天邀请我们在这儿一同见证。 太荣幸了哈，能在这一刻我们能够在直播间共同见证了这样一个令人非常非常兴奋的这一刻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北京真的是又再一次开创了历史哈。 我跟你说这个当年713的时候我就在直播台上播了713，这回731的时候再来，然后觉得真的特别荣幸啊，跟大家一样。 我们看到电视画面现在张家口啊还有水立方啊鸟巢啊各地都是这个欢腾的一片。 嗯， 我这个眼泪还在这儿挂着呢。我们进一段片花吧，我要先平复一下心情，要不陈老师先能跟我们说两句吧。陈老师， 您是经历了两次了是吧？这是第三回， 所以我说非常感谢北京奥申委的这些同志们、 嗯、 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喜讯。我今天也非常感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能够邀请我到这儿来跟你们一同见证这个历史时刻，因为我自己呢，一个是个老北京， 嗯， 再有是一个老冰雪， 嗯， 另外呢也是一个老奥运， 嗯， 所以我 是一个老体媒， 老体媒，在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候，跟你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时刻，我确实是非常非常激动。 嗯， 7月13号，2001年的时候，我在莫斯科，在世贸中心， 嗯、 当时直播了。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一瞬，因为在那之前，1993年9月23号呢，我们经历了一个北京申奥没有过的那么一个过程，所以那个起伏呢，对于心情是非常大。但是作为一个从3岁开始就上北海上冰，小时候就在什刹海、在龙潭湖、在北京的各个冰场打冰球长大的这么一个孩子，能在自己的家乡看到一届冬奥会，我说。这生没白活呀。 嗯， 我们也感受一下这个我们各地这样的一个欢庆的一个气氛吧。 是是是， 我们来连线一下在水立方的我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看看鸟巢和水立方附近目前正在举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马俊你好。 姐你好。 哎，马俊，快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喜悦。目前鸟城和水立方在举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啊，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通过这个电波听到我现在目前所在的鸟巢和水立方之间庆典广场上喧天的那个锣鼓声。 听到您，团长。 可以说，在我面前，整个这个广场用欢乐的海洋来形容是真的不为过的。可以看到穿着蓝色这个志愿者服装的志愿者，非常激动的挥舞着中国的国旗以及申冬奥的白色旗帜。而在现场呢，传统的中国舞龙舞狮也就欢快的舞起来了。而在刚刚在这个申冬奥节这个结果公布之前，在这里有一些群众性的这个体育展示的表演，比如说有腰鼓，还有这个舞，还有这个绸缎舞，现在也都在现场欢乐的舞起来了。可以说，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大家这种欢乐情绪的一个集结。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可以远远的看到鸟巢。可以说，在2008年的时候，这里曾经给大家奉献过无与伦比的这种奥运盛会的开幕式，也可以期待在2022年的时候，同样也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非常无与伦比的冬奥会的到来。 嗯，谢谢马俊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再见。 谢谢，嗯， 好的。 水立方将会在2022年的冬奥会当中改为这个冰壶的赛场啊。那么我们稍后还会有很多的记者都在前方，我们也会及时跟大家一起来连线。 对， 我们现在接下来连线前方的记者唐思萌，他现在是在世贸天街，我们来听听他的情况。唐思萌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您现在在世贸天街的什么位置呢？ 我现在就是在世贸天街的大屏幕下，就在几分钟前呢，在这里的市民是通过上方的这个大屏幕是看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了北京成为了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城市。那么在现场呢，市民是非常的激动，而且就在他念到了北京这两个字的时候，现场就响起了欢呼声和尖叫声、口哨声，然后很多人还是不断的在现在还没有散去，仍然在看着这个直播的节目，而且是在这里合影，然后不断的在为北京加油。然后其实我觉得在今天对于很多市民来说都是很揪心的一天，因为其实今天很多人也说，就像2011年7月13号那一样，虽然是现在只时隔了14年的是北京，而且也经过了这个2008年奥运会，但是他们也表示那种紧张和期盼和兴奋的这种程度是丝毫不减当年。那么像世贸天街这里呢，刚刚就有一个东北小伙叫王子强，他从5点钟就从大屏幕开始有转播的时候就站在这里，然后他特意跟朋友选在了附近来吃饭，就为了在这里等待宣布。那么他也说呢，在2001年的时候他刚小学毕业，所以如今已经在北京工作了。他说能在北京见证这一时刻特别的有意义，也是心情很激动。那么还有不少市民呢是特别喜欢这个冬季运动，那他也表示的像运动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像北京姑娘叫朱一鸟呢，他家就住在什刹海边上，从小呢特别喜欢滑雪滑冰。那他就说呢，申冬奥成功之后，他说一个就是他以后再去张家口那边滑雪就方便多了。他一次开车开了4-5个小时才到，而听说这次呢高铁通了之后50多分钟就到了。另外他特别喜欢看这个冬奥会的比赛，他也说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些特别刺激的比赛，然后他特别的兴奋，那也是让这个北京的姑娘非常的开心。 嗯，看来确实这个冬奥会的成功申办激起了大家很多对冬季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哈。 嗯， 谢谢思萌给我们的分享，再见。 再见。 刚才我们谈到水立方啊，这一次的这个水立方的游泳池要改造成冰壶的这样的一个赛道， 是， 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改造呢？而且据说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奥运场馆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哈。罗青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 每一个奥运场馆它都面临着就是在申报的过程中，你的申报方案和你对这个奥委会的委员单项，尤其是这次申冬奥的时候，就所有的单项委员会都要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现场的评估。我对于这个冬奥场馆本身的技术我并不是就是特别熟悉，但是呢我知道就是国际奥委会对于任何一个项目它的举办地及奥运场馆的场后的利用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我举例来说，当时这个雅典的奥运，他们在为了梦圆雅典，就是做了大量的公关，最后呢，这个雅典奥运成功的在2004年举办。但是呢，大家知道雅典是至今雅典这个城市都在为举办奥运在 这个付他们的这个城市税，而雅典奥运会由于他们本身的人口非常少，所以今天我们再去看那个非常漂亮的雅典奥运场馆，到今天是空无一人的。而相对来说，在北京举办奥运，在中国举办奥运，这样的场后利用有巨大的优势，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直都在这个我们的具体的人均的场馆使用中一直是非常缺的。那么通过举办一次奥运，我们承诺能够让3亿的人能够真正的亲近和热爱冰雪运动，这实际上非常重要。而把这个水立方，实际上我们这个水立方和鸟巢实际上是在全球的奥运场馆中能够在比较市中心的地方是非常少有的， 就大家去的时候比较方便。 对，这是非常少的，大部分城市的奥运场馆都是离人的居住地非常远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把它的这个场后的使用改造了以后，能够让普通的人群都能够去亲近这样的一个运动，这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2008年奥运会之后，像水立方，我进去过好几回啊，都是买票进去的。然后看到很多很多小朋友，很多人都在跟那享受奥运遗产啊。 而且前一段我还带着孩子去水立方里面去看了一场就是跟运动有关的这个演出。所以整个咱们的这种场馆的利用是多功能多元化的开发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还可以有大量的这样的这个我们的这种创造力开发进去，这也是奥运遗产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且我觉得作为北京人特别有福，因为在所有的这个奥运会的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当中，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冰壶，觉得像冰上象棋一样啊，斗智斗勇。 你说到这一点， 冰上国际象棋， 我就想问陈老师，这个冰壶现在在我们国家这项运动大概发展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 实际上，在北京你们可能没听说过，有一个叫子龙祥的地方，就在奥运村附近。当时是在利用一个人防工程、人民防空地下工程建立一个冰壶道，那大概应该是在十几年前了，20年前。就有了，当然也是作为国家队训练啊或者什么爱好者参加的。现在呢，由于冬奥会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北京，来到我们身边了，将来喜爱这项运动的会越来越多。大家看冬奥会的时候，光是看那些运动员那个优雅的姿态， 是 知道他是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传承。而能够在冰壶这个项目在北京啊，包括一些中老年人都会参加的情况下，那在中国推广啊，或者说作为全民健身来讲就更好了。 是， 现在很多小孩从小就有开始练冰壶哈。 对对对，而且很多人对他特别有兴趣，经常会有一些人问啊，前面拿个刷子跟那刷冰刷什么呀？ 我们记者马俊其实之前他也去那个怀柔，就是那个地儿，他是有目前北京市唯一的一个冰壶场地哈。我们稍后可以去听一段录音，来听一听他对这个在怀柔的这个场馆一些学生的一个采访，这些学生是在那里练冰壶的，我们来听一听。 走进冰壶馆，立刻被孩子们此起彼伏的喊叫声吸引。如霞是这里的教练，她神秘的笑了笑说，这其实是场上的暗号。 咱们的孩子一般就 Harry Harry 就喊，就是刷的意思，加油，然后 Whoa 就是不刷的意思，就是每个队不一样。他自己说对。 冰道上孩子们四人一组，在教练的指导下投掷冰壶。胖墩墩的冰壶足足有40斤重，投掷的人一手扶着冰壶，一手拿着冰刷，下蹲蹬腿，在滑行的一刹那将手中的冰壶送出去。这时候另外的三个人则手持冰刷刷冰。 这个是让为了加快冰壶滑行速度，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 记者尝试投掷了一把冰壶，刚迈出步子便一屁股坐在了冰上。而在看冰上的孩子们，有不少能一气呵成完成投掷的动作，潇洒帅气。上初中2年级的杜然便是其中之一，他玩冰壶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 第一次上冰的话，这么久不敢滑，越练平衡力越强，然后就是越练就越了。 仔细一聊，原来杜然还是学校冰壶队的一员，曾经代表怀柔区参加过比赛。在赛场上他打的是四垒的位置，在关键球时四垒的作用至关重要。他给记者讲了这样一段经历。 最后一球在营中已经有一个壶靠近本营，周围全都被他们封死了。那天我可能也是幸运吧，刻意把点放小了，头的力量稍微大一点就把它磕走了，自己正好也在那儿。 他们反败为胜了。 对，反败为胜了。 冰道上15岁的李新宇颇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架势，投掷冰球的动作十分优雅。 一打听，他是拥有4年壶龄的老手了。 你觉得有意思在哪儿啊？ 就觉得那个跟伙伴在一块儿赢了或者得分，觉得挺高兴，在这里边能放松一下。 眼下北京正在申办冬奥会，作为教练，如霞有个心愿，她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走进这项运动。 没准儿要是北京申奥成功，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嘛、嗯、也许会代表北京去参加这个奥运会，2022年我们也能看到的呢。 嗯，刚刚2022年举办冬奥会的城市揭晓了，是我们北京。那么我们看到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2022冬奥会申办委员会也发来了致社会各界的感谢信，我们来给大家念一念。7月31号，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了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的，我们向一直关心、理解、支持冬奥会申办工作的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国际友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申办成功是我们取得的重大胜利，办好冬奥是我们肩负的重要使命，我们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与重托，将会在今后的筹备工作当中奋发努力，扎实工作，同各界人士一起把2022年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会，为中国及世界冬季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发展留下持久的遗产。我们衷心的希望在筹备和举办冬奥会的过程当中，继续得到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国际友人的支持。我们衷心的祝愿同志们、朋友们在未来的岁月当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嗯，接下来呢，我们这儿也是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发来的贺电，我们来听听。北京申办冬奥会代表团，新闻：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我们代表全市2100多万人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慰问。你们不负众望，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勤奋扎实的工作，为北京市赢得了荣誉，为祖国增了光。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我国体育事业长足发展的结果，是坚决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人民广交朋友、友好合作的结果，必将为推动北京和张家口乃至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申办成功的胜利催人奋进，备受鼓舞，全市人民将和你们一起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进取的作为，积极投身到冬奥会的筹办工作之中，努力把2022年冬季奥运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全市人民欢迎你们凯旋。 我们嘉宾也来给我们说说崇礼哈，这回除了北京市区的一些场馆，然后还有延庆之外，最关注的焦点就是崇礼了。 刚才我看到现场的画面，眼泪直接下来了。我看到4个大字，大好河山。 嗯， 张家口的标志性的建筑，因为曾经有过侵略者指着它反向念山河好大， 嗯， 基于我们的国家的国土山河好大，而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我们能在这个时候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成功，我觉得给当地的人民、给我们的这个和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啊，带来太多太多的好处。我看到当地人民那么欢欣鼓舞，扭秧歌啊，这个舞狮子呀、啊，我心里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高兴。就是崇礼呢，我很早就去过，当时冬季运动协会就是滑雪协会的秘书长山昭健在那儿崇礼开始创办，他带着徐丹丹啊、那个郭丹丹几个老的滑雪运动员在那儿开办了第一批滑雪场，这是一开始从滑雪场地从东北走到了华北， 嗯， 那是第一步。在那儿呢，我们确实感受到，一个是气温低，一个是风景好。当时曾经幻想过，假如冬奥会也能在这儿办的话，那多好啊！ 这回梦想成真了， 梦想成真了。而且我觉得，真正是冬奥会来到北京，来到张家口，能给我们中国人民 给京津冀的人民带来多少多少的机会，我们现在都难以估价，难以想象。 嗯， 不光是大家运动体育会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刚才你提到的高铁， 对， 提到的城市的发展联动，包括我们的餐饮，你要 让他们请咱们吃饭嘛？ 对， 其实会欢迎世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是吧？ 对对，让他们尝尝咱们柴锅炖小鸡儿。 这一次申奥成功之后呢，我觉得相信有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将会全力努力哈、啊，为世界呈现一届精彩、安全、纯洁、快乐、可持续发展的冬季奥运会。当然了，就像陈老师所说的，可能更多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觉得冬奥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啊。